或喜或气，或在世界上秀人品，或在世界上咒骂系统。玩家可以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但是就是没有人舍得放弃继续这活动。三个圣诞小偷从世界频道上很多泪流满面哭诉一个小时一个都没杀到的玩家来看，成果的收获算不错了。他这一小时起码没有虚度，但是这种东西最怕的就是比。比那些泪流满面的，陈果很幸福，但是一比身边这两位，陈果挠够了键盘已经想挠人了。左边的唐柔一小时里已经杀到圣诞小偷九个，右边的叶修更夸张，此时已经击杀圣诞小偷14个。陈果能不泪流满面吗？他连叶修的零头都没达到，他这边每杀到一个圣诞小偷都激动的迫不及待的跑回去找圣诞老人要礼包，眼巴巴的开奖。人这儿呢，包裹里已经堆满了抢回的失窃礼物，但是看起来在不把包裹填满之前，人根本不打算去找圣诞老人。陈果郁闷呢，把包裹填满，这在他看来是多么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啊。叶修和唐柔都在专心地找寻着圣诞小偷，没怎么体谅被他们夹在当中一小时只杀到三个圣诞小偷的陈果是什么心情。他们除了关注找小偷以外，会关注的只有榜单。圣诞猎手榜每个等级区间都是分50页，每页20个排名，也就是说只有1000名玩家才有机会冲上这个榜单。而叶修的君莫笑在这一小时早已经上榜，而且排名很猛，已经冲到了261位。至于唐柔的韩嫣柔虽上榜，但距离君莫笑却还是相当遥远，此时才在784位。两人当中可以看到苏沐橙的风书烟幕排名第319，远在韩嫣柔之前，距离君莫笑也不算太多。更大的不同是，君莫笑和风书烟幕的排名此时还在继续稳步攀升，而韩嫣柔的排位在到达这第800名左右的位置后却已经开始上下飘忽。显然到这个程度的玩家效率已经和他不相上下，大家竞争激烈，而叶修和苏沐橙却的确是水平更高了一筹。在罪恶之城这个玩家之间竞争并不激烈的地方，记忆的娴熟开始起到关键的作用。榜单赤裸裸地体现出了差距，但是对唐柔来说，榜单这种东西更能挑拨起他拼胜的念头。从名字出现在榜单开始，这妹子就像有了方向一样，拼劲儿更加十足，火速窜到800后开始摇晃不前，更让他积极凶猛地在罪恶之城里狂奔着。说起来唐柔也不容易，他这一个小时里圣诞小偷杀到9个，但是罪恶之城的居民却是杀了有18个，战斗真的是消耗了他不少的时间。这个31到35级的圣诞猎手榜得到了这三人不断的关注，但是另有一圣诞猎手榜三人就不怎么去理会了，工会为单位的圣诞猎手榜。这个榜不分等级区间，就看工会所有玩家在活动中的积分，最后列出总数。毫无疑问，高等级多的玩家工会在这榜单上占优，但这本身也就是工会的实力，无可厚非。此时此刻在第10区的工会圣诞猎手榜上，排名第一的不是中草堂、兰西阁、霸气雄图这三大工会之一的任何一个，家王朝。家王朝工会赫然在圣诞活动的猎手榜中排名工会第一，而且是独占鳌头。排名第二的中草堂 积分相距加王朝有着很大的一段距离，而他之后的兰溪阁和霸气雄图与中草堂的差距却绝不大。事实上，这三家工会的排名肯定是一场乱战。就在几分钟前，排名第二的还是兰溪阁，而中草堂短暂地完成了一次超越。可是谁又知道另两家谁会再玩一次超车？在副本竞争中一败涂地的诸多大工会，此时因为圣诞活动却突然赢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只不过这一次竞争看起来却与叶修他们无关了。叶修只是随意瞟了一眼这榜单后，就完全没有再去理会。玩家们继续匆匆忙忙地任务着，对于这些榜单，绝大多数玩家也会关注，只是看在眼中却是三分羡慕，三分嫉妒，再加上三分的苦涩。上这榜单的，无论是人品还是技术，玩家其实都不会去太在意，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在这榜单上的玩家最终所获得的圣诞礼物肯定要比他们丰厚，这个结果才是所有人最在意的。而这之后，这些实力或是运气本就强人一头的玩家得到更加丰厚的礼物，于是实力更强，运气更佳，想来真是让人觉得无奈。榜单上的玩家们此时数着自己的排名，却是更加努力地想要保持，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实力将渐渐成为更可靠的保证。靠运气在这段时间里多找到圣诞小偷杀上榜的玩家，总不可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人品。在这样的长久的一项活动中，最终能稳定存在的只有玩家实打实的实力。能在罪恶之城里追杀圣诞小偷，无疑就是实力的一种，而且在新区是很强的一种。唐柔继续努力着，而在榜单的排名终于也开始不断的挺进。一些靠运气接连找到圣诞小偷的玩家，终于在运气不在的时候渐渐开始落伍，被唐柔这种靠实力在罪恶之城拼杀始终有着稳定收获的玩家给超越。774 767 751 749，排名按的是积分，而积分不是个数。唐柔杀到的圣诞小偷因为级别的不同换算出不同的积分，所以每杀掉一个提升的名次总有几位甚至十几位。就这样步步向前，让唐柔越发的斗志高昂，左手扶键盘，右手捉死标，双目死盯屏幕，一秒钟都不肯移开。期间陈果有和他说话两次，唐柔压根儿都没听见，他的世界已经全在游戏中的榜单中来了。榜单这种东西有时就是有着这种莫名的吸引力。又一个，唐柔越来越习惯罪恶之城的细雨天气，越来越适应在这种有些模糊的视野中判断目标。远方雨雾中一个不太清楚的身影，唐柔却已经一眼认定那是一个圣诞小偷，立刻指挥韩嫣柔快步冲了上去。与此同时，街道的另一端却也有一个身影闪出，疾步朝着圣诞小偷冲来，奔跑中手中一柄光剑托在身侧，在蒙蒙细雨中闪耀的光剑却是极易让人辨认。唐柔一眼就已经望到，又如何不知这人的来意？在罪恶之城里转了这么久，其他玩家也有遇到过，不过正巧两人同盯上一个目标，这还是第一次。唐柔当然不会退让，选择了最精短直接的路线，朝着圣诞小偷直冲过去。原本他是需要回避一名罪恶之城居民的，此时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罪恶之城的居民自然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就和唐柔客气，韩嫣柔的身影一从他的地盘中掠过，这居民已经凶光射来， 跟着就掏刀子扑了上来。对过的剑客玩家也是死盯着这边的这位战斗法师，这个时候会在罪恶之城混的那多是荣耀的老手，论经验是要强过唐柔的。从两个角色和圣诞小偷之间的距离上，这剑客已经判断出他是要快上一步的。已觉得有了胜算的他，看到此时那战斗法师又受到练级区小怪的干扰，更是心中一喜，只觉得这个圣诞小偷是必然逃不脱自己手心了。居民扑进过来，唐柔却一点没有慌张，右手腕一甩，韩嫣柔一个天机已经斜甩了过去。扑进身来的居民刚刚好被挑到，斜飞上了空中。韩嫣柔跟着横不移，轰一声响，一记落花掌已经轰了出去。掌心所推出的一股气劲，连落下的细雨都被打散，在雨雾中轰出了一道波纹，看起来更是霸道。 不好！ 那剑客看到这一掌推出的方向时，心下也是一急，没料到这战斗法师竟然因为这个冲出的练级小怪因祸得福。本来两人都靠赛跑的话，战斗法师是要慢上一些的，但现在一个落花掌轰出，那居民直飞出去，正如剑客所料，准准地撞到了那圣诞小偷身上。这样的攻击当然也算了，圣诞小偷立刻反应机敏，爬起身就朝着韩嫣柔冲了过去。剑客眼睁睁地看着，只能是无奈地骂了一声 操。 此时二人距离已近，唐柔也听到了这玩家的骂声，却也没太在意。网游里这样的脏话多少也算是一声宣泄情绪的语气助词了，赢了别人还不许别人郁闷一下，那就太不应该了。唐柔没有理会这人，操纵着他的韩嫣柔贴上前去，圣诞小偷和那居民小怪此时也一起朝他冲了上来。以一敌二，唐柔也是丝毫不惧。在罪恶之城这么久，圣诞小偷和居民他都杀过不少了，实力已算了解，打两个唐柔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度，所以才敢于为抢圣诞小偷不去回避那个居民，更是借着居民抢先一步争到了圣诞小偷。这剑客玩家本已经准备离去，只是此时二人又进了一步后，先前雨雾中看不大清的 ID 终于是被他辨认出来了。韩嫣柔。一看到这个 ID， 剑客玩家本已准备离开的，却又突地停下了脚步，提剑立在一旁。剑客玩家默默地看了一会儿韩嫣柔打怪。31级。剑客搜索 ID， 确认了一下韩嫣柔的等级。这和罪恶之城可是差有6级以上，以一敌二看起来还是行有余力。韩嫣柔的实力剑客不得不表示认同。不愧是君莫笑那副本队中的一员，没有点实力怎么刷出那么强横的记录。剑客暗自又是思索了两下，随即便是不动声色地离开了。唐如起初见那人在旁盯着他打怪，倒也是小心戒备上了。杀人抢怪这种事儿，不需要精通网游都可以想得到。不过看到这人呆望了一会儿便即离开后，唐柔放下心来。转念一想，估计这人是想看看他是不是对付得了这一个圣诞小偷加一个练级小怪。如果自己被这两个怪一起给杀死，那他倒是可以不客气地捡个钱包。结果看了会儿，发现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自然也就离去了。这种念头也没高尚到哪儿去，但至少比直接动手杀人想抢强得多了。唐柔对付两怪确实轻松，此时还有闲心胡思乱想了一会儿。收拾完了心思，唐柔多留意的只是左右，他可不想一个不小心又多引到居民过来。 不过左右看了看后，最近的居民仇恨范围离他们还有一截呢，有足够的空间让他随意消灭这两怪，不必在意那么多。随即专心操纵韩嫣柔打怪，却不料此时身后那个剑客在兜了一圈后却是去而复返，而且是狂奔而来，他的身后却是高高矮矮的跟了十数位罪恶之城的居民。雨中脚步声可以掩饰得很轻，但是此时十多人奔波而来，那啪啪的踏水声却是怎么也压不住了。唐柔渐渐听到这声音，一看身前并不异状，连忙抽空回头一瞅，就见一人浩浩荡荡引着一群居民跑来。唐柔哑然失笑，这玩家倒是遇上了和自己一样的窘境啊。虽然很是同情，但是唐柔却是有心无力。他要是枪炮师那职业，也可以学着苏沐橙的手段帮人一把，但是作为一个战斗法师，他自己都怕这个。转眼就见那人已经跑近，唐柔不经意间又是扫一眼过去的时候，突然一怔，剑锋所指，这个 ID 不就是刚刚见过的那个剑客的吗？只这么跑去转了一圈，突然就引到了这么多的怪，这不正常吧？饶是唐柔游戏经验浅薄，也意识到这有些不妙。就在戒心刚起时，这次这剑锋所指却是毫不客气，剑锋真的朝着韩嫣柔挥舞过来。光剑使出的招式在昏暗的雨雾中游子是闪亮的，剑光一道，甩出的剑锋也是带起了飞扬的雨水，煞是好看的朝着韩嫣柔飞了过来。好看却不会好受，唐柔连忙让韩嫣柔朝旁一躲，圣诞小偷和那居民却是很不识趣地继续攻击着。一时间三方来袭，唐柔却还是很沉稳地应对着。剑光再度挥洒，剑锋所指继一记拔刀斩后，突的又是一个三段斩七进身来。唐柔冷笑了一下，侧身一闪，跟着一记天机甩出去。剑锋所指连忙要躲，却是慢了半拍，被天机撩中，浮空不高，但到底还是被挑了起来。唐柔一点没客气，跟着就是落花掌轰了上去。重掌，剑锋所指没能避开这一击，结结实实吃了一记落花掌，凌空的身子已经倒飞出去。唐柔却是突然啊呀地叫出了一声：“ 美女，你还真是很喜欢玩这手啊！” 被打飞的剑锋所指居然一点不像一个失败者，此时笑的是那么的舒心。他的身子飞出去，正撞到了身后追来的一干罪恶之城的居民。而这些居民此时追成一团，剑锋所指之前居然还煞费苦心地聚了一下怪，此时他这一撞比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当时的那一记激光炮要彻底多了，十数名居民被他悉数撞倒，而这仇恨却是要全算到韩嫣柔的头上。单人活动遇到奸诈的对手，唐柔终于是为他的经验不足付出了代价。十数位罪恶之城的居民此时从地上爬起时已经转移了目光，齐齐朝着韩嫣柔这边望来，口中各自发出了一声呼啸后已经蜂拥而上。